ChinesePod.com. 这儿真漂亮，大家拍张合照吧。站那儿，对，对，就那儿。 可是这儿背光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这儿怎么样？ 风景没那里漂亮。 也不错，就站这儿吧。来，大家都站过去，快点快点，别磨蹭了。 我们这么多人拍得进去吗？ 可以，但是要靠紧一点。来，大家往中间靠靠。不行，还要再靠近一点。 这样不行，要不我们分两排站吧。 好主意，来，高的人站后面，前面的人稍微蹲下去一点。对，这样每个人的脸都很清楚。哎，干嘛那么严肃？大家笑一笑，笑一笑。 我们蹲得累死了，你快拍吧。 马上好。哎，你们几个别老做胜利的手势，每次都是这个动作，傻死了。自然一点，脸往里面侧一点。 你怎么要求这么高，跟个专业摄影师一样。 我这不是为了把你们拍得漂亮点吗？好了，我数三，大家一起说茄子。一二三， 茄子。 咦，闪光灯怎么没亮？再来一张吧。 没亮吗？我明明开了呀，让我看看。 有没有搞错呀，真是浪费大家的感情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影响人家走路了。 好啦，来，大家看我。一二三，茄子。 茄子。